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。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，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。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，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 大匪看天下，哇！一年做三日，其实都是讲华为啫。咁今晚咧10:30至唔知仲有几点啊？总之做直播啦，10:30试下第一集啦，一塌糊涂啦，揾咗阿 Janice 帮我一起做啦。咁啊，讲下啲人生啦、感情嘅嘢啦。咁咧就希望个个除咗下个礼拜六唔得之外，我预计会做3个月，就大概13集。咁到时可能揾我三哥出嚟讲啦，因为每一个人咧到我哋咁嘅岁数咧都有啲经历嘅。咁有啲后生仔听到，咁啊自己做个参考啦。年纪大嘅就当一个回顾啦。咁咧就家庭啊、事业啊，譬如做嘢啊、婚姻啊、朋友啊，咁样都讲啊。所以一塌糊涂，即系我人生就系咁，系咪啊？咁咁多年都冇真正顺风顺水过。咁我一个好早瞓嘅人，咁咧就习惯10:00就真系要瞓觉啦。咁挨一挨啦，睇下有冇办法改变啦，想办法将我哋个台嘅 view 数谷内啦。因为咧，我哋而家咧做健康食品咧，即系四小宝咧做到一个平衡啊，即系去到而家咧就去到一个位，咁开始咧就停咗落嚟，咁啊要再重新再有个爆发点，咁希望咧就做翻多啲嘅节目去做翻起佢啦，咁啊就唔想个太多时事，因为盏喺度，即系一牵涉政治立场咧就盏嘈啊，咁啊想简单啲啦，做翻啲又唔够胆讲可听性啦，咁一路一路去啦，咁由自己开始啦，所以我想将个节目嘅格调做翻高半格，系我能力做到啦。所以咧今日又讲华为，孟晚舟咁咧就寻日公听会连续三日讲噶啦，咁咧就到而家都未知道会唔会咧俾佢保释，而引导去美国咧系数以年计噶啦，因为咧一打。律师咁啊，华为所有嘅律师咧，全力咁进出去营救佢嘅时候咧，可能咧会好多嘅法律程序啦，同埋好多嘅理由啦。咁而家咧俾佢保释嘅理由咧，其中就系话佢喺加拿大本身有2个房地产，加埋差唔多市值1亿港币啊。对于加拿大嚟讲系一个豪宅咧，一个400多万嘅美金嘅房地产咁咪。另外一个过1000万嘅房地嘅加拿大纸嘅房地产，咁加埋差唔多接近1亿啦。咁佢老公喺嗰边，即系孟晚舟咁10几年啦。咁咧佢从来嘅争议点咧就系究竟佢系中国人啦、加拿大人。咁咧就喺寻日咧就正式咧就公布咗佢系中国人。佢揸加拿大护照，咁咧加拿大咧就俾双重国籍嘅，双重国籍。所以好多香港人咧。去咗加拿大退休咧，跟住转头好似岳华之旅啦，又翻翻嚟香港揾钱啦。譬如斐姐啦，咁欣怡啦，都系嘅。咁容许双重国籍，但系中国唔俾。咁所以开头咧一出事嘅时候咧，就觉得有啲尴尬。究竟你又揸加拿大护照入境，咁点样咧？咁我话你系中国人，咁我都要除咗头一两日之后咧，有啲报道之后咧，跟住后屘几日就停咗，直到寻日又再嚟过啦。点解？原来证实咗佢系揸香港户，即系香港身份证。喺1997年之前咧，因为咧好多人咧就惊中国共产党接收香港，咁我哋香港叫大陆嘅叫回归祖国。咁喺呢段时间里面咧，就好多人咧就移民， 咁去咗加拿大啊，去边度都好啦。咁其实加拿大都算多，所以咧温哥华有少香港之称啦，同樟木头差唔多啦。咁咧就喺呢段时间里边咧，共产党咧就想收买香港人嘅人心，咁咧就容许揸香港身份证出咗去外国移咗民嘅，佢哋可以回流翻嚟做翻香港人，即系等于同样承认咗，只要你揸香港身份证就有双重护照，包括 BNO。所以有好多人有 BNO， 亦都有中国特区护照，就系咁解。咁用呢个立论嚟讲，佢就话孟晚舟就系中国人。咁啦，战狼出动啦，成个中国呢，因为寻日呢一定咗性呢，即佢大陆叫定性啦，一定性呢就全面咁出咗去。咁有啲人呢就话佢而家个老公系第四任，咁感情生活都多姿多彩㗎，咁唔知系第二任、第三任、第四任，真系唔知道。因为呢全部都系传闻嚟嘅啫。因为呢所有嘅叫做咩呀，关于共产党牵涉的企业和国家领导人呢的根本上呢全部都是保密的。咁样啦。咁呢就孟晚舟呢就而家就申请緊保释。咁我相信呢今日唔得好快都得㗎啦。因为呢佢用咗好多嘅理由，虽然呢都唔系理由。啊，佢有屋企喺加拿大。哎，你会潜逃㗎，你揸七个护照啊，几多个签证啊，冇乜意思。佢嘅保释嘅理由就係佢屋企同个老公，即係佢嘅家庭喺加拿大。第二，佢冇必要，因为房地产啊嘅财产啊有部分喺加拿大，所以佢愿意交出所有任何嘅证件配合加拿大嘅司法，咁然后佢返屋企，亦都同意喺佢嘅脚嗰度，即係睇好多好多鬼佬片都有啦，保释你重犯嘅，驚你潜逃嘅，咁加个脚锁啦，脚锁係电子监控，你去边度都揾到你嘅，咁最近睇艺侠啊，咁都见到呢件嘢㗎啦，咁就完全配合。咁当然啦，始终都係返咗屋企呢，个人就精神啲啦，同埋舒服啲啦，始终都系一个冇自由啊、冇家人喺身边嘅地方。我唔系话同情边个唔同情边个，而呢件事咧，中兴督灰咁咧就喺文章，即系佢哋嗰阵时写材料啦，即系写报告俾美国政府嘅时候咧，提过华为用一个代号吓，咁啊夫妻关系，咁咧就 F 七，咁咧就把上去，咁呢份文件呢网上封存到，而家要睇就继续睇啦。第二呢就係呢个汇丰。因为汇丰呢近几年呢话佢洗黑钱呢，包括省呢，其实而家香港地好难开户口，开银行户口，尤其公司户口系好难开。其实都系因为美国佬话你洗黑钱，你有好多银行，变咗情愿做少啲，唔系传统嘅稳阵嘅佢都唔会开户口俾你。咁华为嘅其中一间公司，咁佢话唔系佢嘅合作伙伴啫，咁呢就而家佢咬实佢呢就是、一间子公司，就曾经透过呢间子公司就卖好多嘅美国嘅技术啦、芯片啊各样嘢呢就去伊朗。咁呢点样揭发呢，就汇丰有一个人见到呢间公司里面嘅账户有啲不寻常嘅汇款，然后揭发嘅。咁呢就而家要认与唔认之间啦，係咪咁之前讲张日成啊，讲呢个荷兰嘅钢铁厂啊，其实咪讲咗啦，我諗我会比香港嗰个资讯会快啲啦，因为我習慣咗凌晨上网睇资料嘅而家。即係呢其实林天光有冇凌晨四点零五点我瞓醒㗎啦，咁我就通常嚟讲会睇外国新闻，英文唔好啲，有啲华文㗎啦，咁有多成啦，咁睇啦。咁我估计呢短期内呢佢会被保释出嚟。走唔走佬，我相信如果去到佢咁敏感嘅就未必一定走啦。但係喺呢件事上亦都睇到呢中国共产党呢弃一个人 起一个企业是完全一啲伦理道德都冇，因为佢嗰日十二月一号其实发生咗几件事，系大空日嚟嘅。其实我讲过噶啦，咁张日成系咪个城字唔知，总之就咁上下以边读边啦咁。咁荷兰嘅光刻机厂大火，而个烧起嗰部分基本上就供应俾台积电，由台积电再卖俾华为。吓，咁你又关唔关事？我唔敢讲啊。咁啊，溃形溃声啦。咁但系之前我做嗰集咧，已经讲咗个阴谋论啦出嚟啊，肯定系咁啦咁啊，因为咧知道收到风，孟晚舟俾人哋拉咧，咁啊，阿张先生就要吓忧郁症而死啦咁啊，呢啲阴谋论啦咁，我寻日都做咗节示范嘅讲咗，但系唔系好具体讲啦。之前嗰日就讲任平啦啊，想我家姐吓有事嘅可唔可以顶正啦？其实。接班人呢，尤其一个咁大企业呢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呢，他们要认可你，你除了你有能力之外，他还要得到他们的信任。不是说你想交给哪个就交给哪个。所以这个孟晚舟是重点培训出来。你说美国是不是需要一定要孟晚舟华为的人头？我就觉得唔系，好似中兴咁打到咁厉害，卒之未用一个行政手段干预司法，少少啦，即系唔可以话做得好离谱啦，干预一啲司法少少嘅嘢，然后令到放生咗中兴。而喺成个美国嘅舆论，包括全世界舆论底下咧，佢亦都放过咗呢个沙地阿拉伯嘅王储。对于特朗普嚟讲咧，他基本上是一个务实主义者，今日这件事有用，即是其实我做节目讲过很多次，他今日觉得你有用，他就打这张牌，即是觉得这样有用就在那里，即是现在等于有人质安全。那呢就习近平呢，其实呢卖出卖中国人呢同埋中国的土地呢，基本上就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来的。那我应该讲讲传统啦几句啦。啊，卖土地，你查中国版图就是你寻衅滋事，泄露国家机密，连中国的版图都成为禁忌。何志平一有事，是咪啊？冇人救，冇人性，冇人理。不过何志平可能知道佢嘅其中一个规矩，共产党嘅规矩，所以咧佢冇爆任何大镬。但系咧，佢嘅上线卢长安死咗，佢个顶爷。啊，董建华，甚至嗰啲分支，好似梁振英近期都收咗声，因为真系唔知道会点。但系你话中国有冇好努力营救何志平啊？当然冇，因为呢件事钉咗喺度，人质喺呢度，再怎样点样努力都冇用。咁可能有啲暗示嘅信息啊，各样嘢俾何志平。而家到呢个孟晚舟，亦都同等事情发生，因为其实习近平系知道会拉佢。但是为了12月1号这个好日子隐瞒这件事，不讲这件事，最重要就是美国佬肯跟他谈掂数，给中国有90日的喘息机会去拖。其实美国佬一定会让利给你的，因为美国佬都急，你的经济数据啊、就业状况啊、股票啊，样样呢加息啊，油价都未控制到，因为寻日沙地阿拉伯咧啊，油早同意减产，虽然嗰个力量冇以前咁巴闭，但系已经我今日同你做节目嘅时候，油价已经又升翻上5%。所以咧，对于特朗普嘅好需要有啲嘢冲起下噶，因为尤其咧就嚟到仲有一年到啦，就选举，因为输咗众议院，所以佢咧好想。去做呢个，所以由头到尾咧，见到习近平都笑晒噶，所以我唔觉得啊，孟女士啦，吓、啊、孟晚舟咧，可能会有转弯嘅，因为而家美国人再唔系以前嘅美国人，包括我成日讲中国人同香港人都唔系以前嘅中国人、香港人，咁呢个传统系冇咗，咁好多时候比较务实啲，而家特朗普啊唔够胆话佢狂妄，话佢黐线，话佢咩，我唔够胆讲。但系佢系相当务实嘅 打任何牌都是以利益行先，他做死了你孟晚舟，其实对华为一定有伤害，但是可能会影响他一年两年的事，但是到最后尾，你这条而家同美国即系同中国佬习近平咧口和嘅情况底下咧，唔好话心和啦，口和嘅情况底下咧，可能佢会作出一啲行政嘅让步。呢个系我今日讲，我咪大家记住咧。咁我睇唔到话一定要钉死佢。咁话分几样啦，即系讲下闲话啦。其实咧，国家领导人又好，譬如好似胡耀邦咧，除咗佢有个仔之外咧，其他仔女唔系跟佢姓。赵子阳咧有个女姓，一个姓赵，一个姓李嘅啲仔女，好奇怪吓。咁、啊、咧原来咧就中国嘅领导人同埋企业嘅领导人咧，好多啲仔女都唔系跟随个老豆姓，所以咧啊超时少少咯。所以任正非有三个仔女。一个姓姚，啱啱出席啦，好靓啦吓，喺巴黎啦，佢自己仲亲自出去同佢影相添。阿任正非74岁，咁啊跟住呢位姚晚舟小姐啦，咁啊任平啦，三个仔女都唔同姓，徐武姓。咁我相信咧系有一啲意味喺度嘅，即系中国人咧，真系系以目的性为做咯吓。咁啊睇到嘅，咁我咁样讲咧，有句口头禅咧，台湾人讲嘅。即是台湾人讲的做生意成功的人。啊咁当然啦，任正非成功讲埋呢几句当然讲笑啦。啊因为忙出去搞搞阵嘅时间都冇，拈花惹草都冇。咁呢有句名言就係、是、证明呢你係成功嘅企业家同埋有钱佬呢，先要有两个条件。啊三个条件，其实李嘉诚都有呢个特质。第一，有事就秘书干，冇事就干秘书。咁而家呢，因为姓姚呢嗰、那个公主呢嗰、那个阿妈都系任正非嘅前秘书。咁李嘉诚呢谣传几段嘅感情啦、啊、都同有啲秘书有关啦。咁呢个台湾人呢管理嘅哲学都系真系。所以呢证明咗华为系一个相当成功嘅生意人同埋一个企业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